哎呀，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 我说说冯的说，别瞎操心了，读报有立心呐。 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 哎呦，您不说我倒给忘了，今年这话里话外 11:01开戏。 立心儿读报，唱京戏，喝水吃饭配烟梨。哦，这说的是上班的啊，劝君好好爱自己，累了您就得休息。休息不单是一个人身体健康的基础，身体乃革命之本钱，而且呢，也是法律赋予您的正当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是人人都有休息的权利，这个跟您好好工作、努力上进一点都不矛盾。谁要是跟您说牺牲您的休息权去争取这个，哎呀，公司里头冒头拔尖儿，嘿，挣得多，这人啊一定是打算把您带跑偏了。哎，但是呢也很无奈呀，现而今呢的确就形成了这么一种非常不正常的社会风气和所谓的企业文化，加了引号的，那仿佛是哟嘿，谁加班加点，哎呀呵，住的公司单位啦，哎呦，不吃不喝呀，不洗不涮呐，嚯，跟这儿待了半年啦，哎呀，你看那头发都打了绺了，哎呀，那赶紧的吧，啊，赶紧让他拾掇拾掇吧，回头这办公区啊，这味儿太窜了，可说呢，哎，这个是好的，这好的。宣传这干嘛呢？人人都有实现自己人生价值，通过努力奋斗，哎，得到幸福的权利，同时呢，也有必要的、需要的，啊，这个重要的休息权。哎，劳动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中间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休息权，这方面咱们这媒体啊多多少少有点责任，老说这个，哎呀，你看他好些天都不回家，哎呦，奋战在一线，哎呀，结果哭腾下的躺地上，哎呀，这人没救过来。那我问一问，如果让他但凡之前哪怕让他睡个囫囵觉，能有这样的结果吗？如果这样的好同志、好民警、好干部，通过好好的休息，恢复了元气了，那么现在不是仍然在一线工作岗位上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做贡献吗？老宣传透支体力，这是为什么呢？只能说呀，我们这新闻报道当中有些记者同志，他自身的观念，他本身就缺乏健康观念，没有好的身体，没法为国家为人民服务。咱说实话，哎，为什么发这感慨？有原因。这就说啊，年轻人要听咱们节目，包括老年人回去，哎，给传个话，跟年轻人说一说，没时间听广播没关系啊，没时间听读报没关系，没时间在外头这个忙活事儿的时候听读报没关系，拿起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这个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这上头能直接听广播电台的频率，话里话外呢在里头，而且呢听听特为这个话里话外专设了聊天室啊，也就700到800平米吧，啊， 营业面积，没有营业面积，咱这就是网上啊，网上的一个互动交流的平台，大伙儿直播期间可以过来。另外呢，也是建议您下载啊，不是下载这个，对对对，是下载啊，哈哈，你看说乱乎了，下载北京时间看视频听广播都可以，还能够呢关注咱们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不断的了解各种的新闻。这就说啊，跟孩子也说一声啊，这个当然现在来说呢，你加上疫情啊，还有这个啊经济这方面吧，啊总之吧，各种因素吧，找个工作找个事情，尤其是工作压力相对可能会大一点，但是呢还是得劳逸结合。哎，别老听那个，哎，上班下上班好好干啊，就讲究业绩，这没问题啊，这人家公司老板说这个这应该的，下了班不许走，干嘛加班，这个得看您自愿，加班是自愿的，只要是工作任务完成的情况之下没有理由加班，那你就可以对这个事情说不，理直气壮的，这是您合法权益。再有一个，哎呀，那个不加班没关系，跟啊陪老板喝酒去啊，这女的去走走走走啊，你看是吧，你看出事了吧，这都不行，这都不许可，这都是工作之外的啊，喝酒这不是任何一家企业买卖工作范围之内的事情，没听说过啊，到咱们这工作主要是陪老板喝酒，不单陪咱们老板，陪各种老板啊，没有没有，嗯，没有这行业，哎，这您记住了，保护消费者劳动者合法权益都一样。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福建泉州这头几天晚上有一位孙姑娘，这就说啊，他还真是个有心人，要没这道的话呢，那么这个新闻呢，那这个就有毛病啊，我必须得把这事儿说圆了。孙姑娘啊，她是在外头办事儿什么什么之类的，她多了个心眼儿，因为人家跟她说了，交管部门提醒说，您那个有车的啊，开车习惯把那驾驶证啊行驶本放在那个手扣里，手扣啊，对，这就说的太俗了啊，就这么叫，司机都这么叫，手扣，用手一抠，哎，就这，对啊，就是工具箱吧，这哎这个放这里头，他觉得挺安全，你看我也是啊，哈哈，我也一样，结果有一天好，行驶本丢了，嗯，啊哟，对了，但是后来找着了啊，打另外一抠里给抠出来了，嗨，人家交警就说了，你别老觉得那车你上了锁了，你把那个行驶本驾驶证搁那个车里头，那不安全。孙姑娘就听了这个劝，她就多了这个心，平时呢就把这个行驶本驾驶证，特别是这车本啊，就放在她那个她这就出去拎着那小包里头，说这一天可能是公司啊是拉点碗儿，哦，加班来着，加班来着，喝酒来着，没有，也不是哪个公司老板都那么脏心烂肺啊，都那么臭不要脸呢，那当然了，绝大多数不这样，哦，就有那绝大极少数是这样的，不是，就是极个别的是这样的啊。孙姑娘这天呢，晚上又。这太晚了，这个坐公交地铁都不赶趟了。这什么地方呢？刚才说了，福建泉州，最近泉州申遗成功了，那是个古城啊，一带一路吗？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就是打泉州。哎，说到这个路了，泉州也有路啊，那多新鲜呢啊！孙姑娘就想着这个，哎呀，这反正道也挺远啊，路途遥远，这怎么办呢？啊，一想那打个车吧，他这个网约车呀有不同的这个品种啊，有高端一点的，那天我好像就是这手一抖啊，叫了一辆这个商务奔驰，吓我一跳，要，哎，我说怎么这么好的车呀，司机也奇怪，怎么就拉您一位啊，我以为是好多人呢，好几位呢，怎么就您一个，您一个干嘛叫这车，我看了看那手机，我说是 这是自动给我填充的，他自动就给我画一勾，那意思反正你要打不着这车，你打这个。哎，没有布鞋，您穿草鞋。结果呢，想着是穿草鞋，哎，手一抖，好吗？来了一双皮鞋，哎呀，好家伙，三接头的，花了不少钱。嗨，我这事儿闹的，但是有那种拼车啊，很多人啊，上班族啊，舍不得花那么多钱，也没必要，叫个拼车吧，大家都是一趟路啊，说你去这个光明桥，我去劲松，哎，最后一位是潘家园，那这一趟啊，啊，就这么比方啊，就这么比方，孙女士就叫了这么一辆拼车，车上算她在内三位乘客，上了车之后，司机说戴好口罩啊，这个扫码确认，行了，咱走，开车，哎，一站一站的，小轿车里头的公交车似的，一站一站送他们回家。前两位乘客，哎，这很正常啊，到了小区门口都下去了啊，结账走人。这个孙姑娘是最后一站啊，这时候天已经很晚了，夜静更深，是夜凉如睡呀，空气中有那么一种疲惫的这个氛围，是吗？好家伙，这跟那个小说似的，还描写上了。您琢磨琢磨，一到晚上越时间越晚，哎，这人啊越感觉犯困，他这是一种生物中正常现象啊。哪怕说这个时候您正上班呢，我正上班呢，我正值班呢，但是呢，他这个生物这个节奏他改不了，一到这终点，哎呦，这哈气连天的话，而且带传染。我们那儿发稿室就这样啊，是啊，啊，对，就是前一位播这整点快报那超峰啊，他服务那单位叫发稿室，有播音员，有编辑，还有记者过来发稿，还有领导跟着这个审稿啊，这个好几位，你看着吧，只要有一个人打哈欠，全跟着打，哈欠连天。不怨他们，到那点儿了啊，对了。孙姑娘在这车上就发现，就这个拼车啊，网约车这司机师傅，打从那两位乘客一下车，这位师傅这哈欠就没断过啊。他这一打哈欠，带的这孙姑娘，你想忙活一天了，哎呦，我也好像挺困似的，哎呀，不行，上眼皮打下眼皮，下眼皮那个要蹭上眼皮，哎，啊，呦，不行，这，哎呦，这好家伙，啊，这个上眼皮下眼皮之间发生了这个啊矛盾，不团结了，他们要查架啊，嗨，就要睡觉啊。这个时候，孙姑娘开始走心了，为什么呢？看那前面那位师傅啊，这车速还慢下来了，啊，知道了，他困，犯困，他不敢开快了，可这样不行啊。不是说多这个晚一点到家，但是你这玩意儿它不安全。问这师傅，您这个多长时间了？哎呀，我跟你说吧，从早上起来六点，这就没得闲儿。哎呀，就中午啊，扒了一口饭，到现在好，这晚饭啊，就喝了点水。哎呀，你看这玩意儿，哎呀，行了，呀，行了，您那什么路边靠边停车吧，给我，干嘛你到了？我没到啊，你下来吧。师傅说，我别下来呀、啊。我下了谁开车呀？孙姑娘说，我来呀，虽然说我也犯困，但比您好还是好一些，毕竟我是写字楼坐了一天，不像您似的在外头喝风吹日晒雨淋，一天挺累的，非常疲惫，我来，我替您开这段路。哦，那师傅说，你等会儿，俩问题，第一，你带本了吗？那当然，没有金刚钻怎么能揽您这个瓷器活呢？带着本呢，行。第二个问题，这段路这钱怎么算？哎呀，师傅，我是为了帮您，不是为了省钱，钱我是该给就得给。哦，你看看，大伙相互之间互相帮助，多好啊，是不是啊？哎呦呵，到那儿去买肉去了啊，买肉啊， 给了那个油钱就没给油钱啊，连买肉带买油，那是山东的事情，这个相声叫山东二黄。但是咱们今天这个故事发生在河南平顶山，有一肉铺的掌柜的雷大姐，农贸市场开了一肉摊儿啊，跟这儿卖这个大肉，呵，乒乓乒嗒，一天到晚，你看剁肉剁排骨嘛，净忙活。但是啊，一般的来说呢，现在咱们这个结账支付啊，结算都是拿这手机。雷的大姐也是啊，人那个顾客来了之后，多数都是扫码啊，你是微信呢，是支付宝啊，都可以啊，来这个，来这个，啊，我这个是信用卡，雷大姐说：“您这好，买卖忒大了，给点零钱就行了，没那么多钱啊，可以。主要是扫码，但是呢，唯独有一位老爷子，他是隔那么几天啊就来买肉，五花啊，啊，臀尖啊，是吧？哎，就买肉来了。就这位老爷子，每次雷大姐都跟他说不用啊，那什么。”扫码支付，你就给钱得了，给钱啊，你就给我现钱，给我现金。老爷子还说呢，哎呀，你这不是麻烦吗？不麻烦，不麻烦，给我钱，给我钱，来来来，给我钱。这位老爷子与常人不太一样，首先上岁数了，再有一个，他是个失目之人。哦，失明了，也不能说一点都看不见。反正要是走道啊，稍微慢一点啊，能够多多少少看清楚前方的情况。再有一点，这位老爷子他这个年岁大了，身体不太好，他这右膀臂呀，这个有残疾。哦哦，他这右胳膊他老耷拉着，所以说呢，出来走道啊也不太方便啊，隔那么几天到这个菜市场买点菜，再买点肉啊，回家这个做菜做饭吃。就这位老爷子回回来这雷大姐这摊，雷大姐回回难为他。你说这事儿闹的，你人家本身有困难，对呀、啊，可说呢，回回跟老头说你得付现金，别人都可以扫码，唯你不行。哎呀，我这跟这个我说雷姑娘啊，我这是干啥了？这是，咱认识这么些年了，我这个不能刷。不能刷这个收集吗？不能手机扫码啊，您就得给现金。来来来来，这个肉给您50块钱啊，给我。啊，好，给你50。老头还说呢，你看这事儿闹的，他也看不太清楚，让这雷大姐帮忙看着。你看我这钱包里面哪张是50，你拿走。呲儿，拿出一张50的，老爷子拿着这个肉啊，转身是刚要走，突然之间。就听雷大姐在他的身后滴滴的声音，老爷子稍等片刻。干嘛呀？这不都给钱了吗？对，我没有给你找零钱呢，我得给你找了零钱你才能走啊，到咱们肉铺肉摊上买肉，那是公平交易呀。那位说：“这雷大姐怎么回事？这是啊，这什么意思啊？安的什么心呢？”只见雷大姐，因为啊，老爷子看不太清楚，看不真着，周围的围观的附近摆摊的大伙看得真真的。只见雷大姐就拿出这老爷子刚才给那张票，整票，你甭管是20、30啊，是50什么100的，反正是一张整钱。拿起这钱本儿。原路又塞回老爷子那钱包了，给您，这个是找的钱啊，找的零钱，收好了，走吧，可以走了。哎，大伙儿看着直发懵，我说啊，等老头走远了，过来问雷大姐，您这干嘛呀？你这，他给你50，你找零钱，怎么还给他50啊？您这合着里外里，您这会算账吗？会算账啊？我故意的，我让他给现钱，我就这个意思。什么意思？他太难了，我不想收他一分一毛，我是为了他 哎呀，大伙儿这个感动啊，嘿，更何况啊，哎呀妈呀，沈阳啊，啊，出了巨齿飞廉嘞！你等会儿吧，巨齿飞廉是什么兵刃？啊，其实不是兵刃啊，就是那个镰刀，您知道吗？割麦子用的那镰刀啊，农村乡下有，现在呢用的少了。现在都是收割，都这个国家都有这个联合收割机了，那个快啊，镰刀他一个人人力他肯定赶不上啊。那过去呢，这个农村呢，这个老二哥们收麦子都用这玩意儿啊。后来呢，后来被这个李大婶子给带到城里去了啊，把这个巨齿飞镰呢带到了这个什么，带到了沈阳。他要干嘛呀？嗨，我这么想啊，他因为这个前因后果，人家这新闻短没交代太清楚，我这么猜，合理想象一下，这李大婶子可能是农村的，那么孩子呢可能是在沈阳啊，沈阳他小区里头这买这楼房啊，啊，这时间一长，说这个得让老娘过来这什么呀，帮个忙呗，看个孩子，做个饭舞的。哎，李大婶子进城了，到了城里啊，哎呀，你说这事儿闹的，呵，这李大婶子乌鸡六兽，他，哎呀，闲不住啊。农村人勤快啊，那说那个城里人也勤快啊，谁都不能得罪，那必须的。我就说农村人他关键他进了城，他没活干啊，他又不下地，是不是啊？也没有农活让他侍弄，哎。李大婶子那是一位好庄稼把式。哎呀，哎呀娘啊，我的妈呀，我的亲娘啊，你说这事儿闹的，这你说在小区里头你干嘛，干啥玩意儿啊？平常啊是带着孩子什么之类的，但是李大婶子觉得这不行不行，带孩子是买菜做饭呐，收拾屋子的工作量太小了。跟在农村那没法比啊，那农村的家伙拿着个锯齿飞镰，拿着个镰刀收麦子，嘎着嘎着嘎着嘎着嘎着，好家伙，这一上午几晌地就下来了。这你的镰刀还带来了，关键是把兵刃带来了，工作的生产用具带来，可是没地方啊生产。哎，你看这玩意儿，哎，嘿嘿嘿，看着了，小区里楼下有一小花园，反正平时呢也没什么人照应，是有时候那个物业会让保安过去看一看，但是呢也没太认真弄，有些个杂草什么之类的。哎呀，李大婶子一看这买卖来了，买卖啊，不是业务来了，我来吧，义务给你们收拾收拾吧，看我的，看看我这个锯齿飞镰，拿起来，呵，甩开了啊，抡开了这个他那镰刀，唰唰唰唰唰唰唰，哎呀，坏了，可能也是有日子没干活了。啊，这手啊一抖，哎，镰刀那多快啊，噌就把他那手指头划了一口子。我还告诉您说，我也出现过这情况，您别小看那手指头，手指上就拉那么一小口，那地方毛细血管特丰富，瞬间那血就滋出来了。哎，好家伙呀，那位说那这滋出来，这也不能流太多，谁说的？哇、哦！那说不能，不可能。那李大婶子应该是把动脉割开了啊？那倒没有，那倒没有，手指头上拉了一小口，那不能那动静啊？对，应该是刺儿，那也不行，这也不行，这个，好家伙啊，这听着太吓人了。然后就是刺儿，刷。哗啦啦，行了行了行了，那说您别形容了，赶紧的吧。李大婶子吓坏了，他一想啊，他这想法是对的，赶紧奔医院，稍微简单的用什么布啊之类的，什么什么纱布包扎了一下，这个在家里头处理不了了，这血要老这么滴答着，好家伙，那也是积少成多呀。哎呀，哈哈，行了，快快快，赶紧的，小区门口打辆出租大哥一看李大婶子这手，哎呀妈呀，快快快快快，走走走走走，紧着忙着把他给送到医院。李大婶子这手他不方便，在兜里面啊可能得给掏这钱，哎呀，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大哥说不用不用，你不用掏不用掏，你这么一掏，好家伙，浑身都是血。哎，雪梅止住，他那是在身上摸钱的，可不摸一身血。哎呀，快快，赶紧赶紧赶紧去看急诊，快快去看急诊，这个别耽搁，紧着催。李大婶子也是着急，千恩万谢，转脸去这个急诊室。这倒是说啊，这医院采取的措施也及时，很快这就血就止住了。但是李大婶子，哎呀妈呀，你说这事儿闹的怎么呢？忘了问这的哥姓什么叫什么，连人家车号都没记住啊。你看这个好心人呐，嘿，抓紧时间给各位来一盘新闻一口清啊。天热是吧，这个吴老师已经在张罗京戏了，哎，要不然您自个儿唱吧。新闻一口清，舟山港一名工作人员核酸检测呈阳性，安徽一个密切接触者隐瞒行程。这不行啊，隐瞒行程这不对，好好的该说就说啊，没有什么该说不该说的，都该说，必须得说啊，你甭管你去哪儿了跟谁去的都一样，这应该的，知道吗？正是立新读报新闻多，我把报纸说一说，管理室门大学科方便停放自行车。这是北京青年报的一篇文章，事儿大吗？不大呀。小吗？可也不小啊。说是这个咱们严格管理应该，但是严格管理我问一问，为的是什么？为什么为的是服务大众，让大家的生活更加的方便，而不是相反。就这事儿，某些个有些管理者可能没太弄明白，不然不至于出现这个情况。什么情况我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啊，就这个某大城市吧，北方天津边上某大城市，您就直接说吧啊，您就直接告诉我们石家庄得了，不是石家庄啊，离石家庄也不远是吧，京津冀嘛。哎，北京，对对对对对，你看看，说话谨慎啊！北京地铁呀、啊、口那地方停这自行车这点事儿，人家北京青年报说了，考验城市管理智慧。为什么呢？挺大的地铁站附近就是没有一存车棚存车处，干嘛非要这个？上班族啊，大哥，人家骑着车蹬着车上班，把这车搁在这儿再搭地铁容易吗？你不得给弄个停车的这个地方吗？没有没有，大伙儿就乱停乱放，这一乱停乱放，那可能有的群众有的同志就得提意见，这不对啊。哎呦，那咱们严查严管，这儿不许停车。哎，得，本来你得问问人家这乱停乱放有原因没有，是因为您这服务没做到位，结果呢他给想拧了，乱停乱放不行啊，这个得严查，咱们得严格管理啊，我得一把死拿。是啊，可是呢群众的困难还是困难啊，你瞧。所以说嘛，城市里头咱就说啊，提倡绿色出行，这句话喊了得有20年都不止，对吧？绿色出行怎么样能够更多的为绿色出行的人们提供更多绿色服务和帮助呢？实事求是的说，这些年政府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呢精细化管理，就那个小细节小看节儿，哎，也得啊跟上啊，可不是吗？吴老师说了，京剧呢，哎，京剧里头有没有骑行的骑着什么什么上班的？有啊。哎，你看看，你锁五龙啊，单二爷，你看看， 单人独骑，骑是什么？就是当年的自行车。是啊，哎，打仗还得用这个呢，真的。李陵碑吗？哦，骑马打仗的故事，嗨，现实生活当中说真心话啊，咱就说这个事儿。哎，这个，你要是单纯只是埋怨他乱停乱放，那你怎么不问一问，他怎么连个停放的地儿都没有呢？什么事儿？你要调过来想这事儿，哎，这就是一声了然。一目了然，对，咱们今天说的是声音，我这儿给您是声音呢，您看不见呢，一声了然，一琢磨就明白了。老说他乱停乱放，这不对啊，这得管啊，啊，这又和这个，哟，这个不行，这个啊，这我们不能留口子啊，这我们是按规定来的。呵，他说这话能噎得你咯喽咯喽的，你还没法还嘴。人家站在这位置上啊，人家有我们这严格管理，这有错吗？可是您别忘了，严格管理是为了什么呀？为了服务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哎，就得上升到这高度。你瞧，对，但是这生活当中啊，没法正经，这个靠的还不是正经，讲道理，靠制度，哇，大家群策群力解决这个事儿。抓紧时间再给各位说点新闻。新华每日电讯说了，北京中小学及幼儿园9月1号将如期开学，这不耽误。你看，光明日报，全球极端高温和极端降雨，这就这样的天象啊，人家这个联合国的专门的委员会研究出来了，今后啊将更加的频繁，哇，这属于是气候变化呗啊。对了，不多聊了，感谢各位啊，大伙儿都挺不容易的，赶紧抓紧时间用您的午膳。接茬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和新闻天天谈，明儿见喽。 Sono alzato, oh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